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斗蛐蛐在北京可有年头了，《长安客话》一书上啊这么写：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蹴鞠。瓦盆泥罐遍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饮斗以为乐。这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蒋一奎写的，可见400多年以前北京人玩蛐蛐斗蛐蛐这风多盛啊。每到深秋的季节，正是斗蛐蛐的好时机。可您知道这养蛐蛐跟斗蛐蛐的讲究吗？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让我们再次为您讲述北京人玩蛐蛐。民俗专家宗春起有一篇北京人玩蛐蛐的文章，写得很好，说养蛐蛐光有罐还不成，得有两样东西，水槽过笼。先说水槽，瓷的，半圆形，直径约3厘米，高0.7厘米，槽内深0.3厘米。这东西做的精致小巧，挂着釉描着花，图案有金鱼、水草、蛐蛐什么的，有的还写着字儿“永占三秋”。它的作用不用细说，就是喝水的。据说这么一个水槽现在也得大几百，哎，上千甚至。再说这个过笼，是澄江泥烧的，啊，当然也可以念邓江泥，质地啊是细腻，颜色浅灰。高不到3厘米，扇面形，上面有盖，盖上有提手，可以揭开。过笼两端有洞门，蛐蛐可以钻过去。里边的空间呢，可以容纳2条蛐蛐。那这过笼有什么用呢？一是蛐蛐啊喜欢在暗处待着，过笼就是蛐蛐的窝。二呢，养蛐蛐不能光养雄的，还得养雌的，就是不能光养二眼，得有三眼。而且呢，雄蛐蛐跟雌蛐蛐要是不交配，就是过龄啊，这铃子要过不透，它是不会斗的。所以这过笼呢，哎，就是蛐蛐的洞房，哎，怎么个意思？养蛐蛐啊，必须给蛐蛐提供一个和在野外差不多的这么个生存条件。这其中的学问可多了啊，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过去有钱的玩家呢，一到秋天专门雇把式给他养蛐蛐。蛐蛐把式就是伺候蛐蛐的专家。养蛐蛐为的是斗，斗蛐蛐也有好多讲究。一是斗蛐蛐的季节不能早了，早了蛐蛐未发育成熟，要等到秋分，天气渐凉，这才开始。蛐蛐也讲究等级，讲究重量。斗蛐蛐之前呢，得是先这个称蛐蛐啊，得专门的称啊，称这个体重啊，等子。据说当年这个称啊，比老中药铺里那个等子还小还巧，杆是象牙的，比筷子还细，固定在一个一尺见方的红木框子里。它能把蛐蛐的体重啊精确到1/1000000，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一毫。哎，一般的蛐蛐体重在6厘左右，8厘那就是大蛐蛐了。称体重就是为了公平，相差一毫都不能斗。 因为蛐蛐的主人呢，不希望他精心养护的爱将有一次战败的记录，因为蛐蛐只要战败一次，就丧失斗志了，对他的主人来说也就没有价值了。如果让他和重于自己的对手比赛，就是赢了自己也要受损，要是输了那就更冤了。玩蛐蛐如果不涉及赌博，无伤大雅，但是呢，也应该以玩物不丧志为度。如果涉及赌博，那就是涉嫌犯罪，那就不能玩了。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道来画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得了，到了听相声的时间了，咱们呢，听我跟王文林先生合说的相声《爱之初体验》， 有点意思啊。今天呀，咱们嘻哈包袱铺 啊， 两周年， 对， 太好了， 是， 非常愿意来 啊， 希望嘻哈包袱铺越办越好。 那是， 今天这是我们北京啊 啊 相声界青年人的一个大聚会呀， 对。 也有混进来的， 我也有点装嫩。 没问题啊，您要是这个脸皮啊还挺好 啊， 戴上个假发，老年版的犀利哥， 还挺帅。 哎，这是开个玩笑啊。其实我呢，你说看着挺显老的吧？ 啊，是 1978年生人。 哎呦，也不大， 也算赶上70年代的尾巴了。 对， 这个嘻哈包袱铺是80后相声社团， 是 说的相声非常的新锐呀。 啊，有时代气息， 太好了。 对， 我就觉着我有点老了。 是吗？ 头两天我在网上 啊， 开心网， 嗯， 我看见一个视频 啊， 一对啊青年的恋人。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打架了。 哦， 这女孩啪扇了男的一个嘴巴。 哦呦， 哭着说 啊， 去找你那个89年的老女人去吧。89年都老女人了。 我们这就剩渣了。 就说这意思啊。 啊， 其实啊时光过得非常快。 那是， 我记着头5年以前 啊， 就我们这些个70后啊 啊 还在网上很活跃呢。 是， 那会儿我们以骂80后为乐趣。 哎呦， 这帮80后 啊 不懂奉献 哟， 没有集体意识， 嗯、啊、 自私自利。 你看 现在90后人都出来了。 对啊， 我们连骂80后的这个勇气都没有了。 哦， 但是我们很高兴地发现， 什么？ 80后已经开始骂90后了。这帮90后自私自利，不懂奉献，没有集体观念。哎，这词儿一样啊。其实当时啊，他们60后、50后也是这么骂我们的。 哎，这时代在前进。 哎，人都是有长大的时候。 对， 我就很怀念呀。 啊， 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青青校园， 是 我们浪漫的爱情 啊。 哎，我问问您， 嗯， 这个谈恋爱 啊， 追求别人 啊， 有什么要点没有？ 这你得问我呀。 有， 真是有点意思。 一提谈恋爱您怎么都这样了？说实话，这么猥琐的老年人可不多见。 不是，我就想告诉你啊， 嗯， 谈恋爱主要得浪漫。 说的还真对。 那你看， 必须要浪漫。 对， 我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我就喜欢我一个师姐。 刚上大一就， 那怕什么的 啊？ 上大学就许恋爱了嘛。 哎呦哦， 我喜欢一个师姐， 是 长得太漂亮了， 好看， 赛过李宇春。不让周笔畅超过曾轶可，哎，跟谢楠长得差不多。 这整个都是中性啊。 您留神他上来打您啊。我确实很喜欢 啊。 我们当时啊，我记得很清楚， 嗯， 41楼是女生楼， 哦， 我们叫公主楼啊，楼上全是大一到大四的女生。 你看 楼下经常有傻哥们拿着吉他，哗，洗脚水就下来了。我也要追求 你， 我要浪漫。 哎，对，应该浪漫， 我比他们的强。 那你 我呀， 嗯， 我省了2个月的饭钱 啊， 我买了很多的鲜花。 嘿呦， 他那个楼整个是一个 U 字形， 哦，挖进去一块。 哎，在这个小空场上啊， 啊， 我用鲜花码成了一个巨大的心形。 哎呦，太浪漫了。 而且每个花旁边我给配了一个小蜡烛。 嘿，这有创意， 一到晚上烛光万点呢。 嘿， 感动的三面墙的女生全开窗户看啊。 你看， 哎呦，这谁死了？这是这学生会纪念谁呢？这是、哎、 等会儿，不是您这什么花？这是 白花啊。 您能摆白花啊？ 应该呢。 玫瑰啊， 玫瑰贵呀、啊。 不是贵，你也得买那个。 我们刚上大一，买白花这还2月饭钱。我告诉您，就这个，整个不是一个大的心形吗？ 啊， 就到尖儿那儿都没花了。我打别地儿随便搬了几盆就堆到那儿了。 你看看， 打楼上一看，整个就一大屁股。 哦， 没关系，我看女生们都出来了 啊， 我也得表现表现啊。 是， 我跨上我爱情的冲锋枪。 怎么还拿武器？ 吉他呀。 哦，这个。 对呀。 好啊， 我站在屁股，我站在那个鲜花的中间 啊， 我也得唱啊。 对。 啊啊！哎呦，是死人了，家属还哭呢，你看看。没办法， 您这不叫浪漫了， 这不是浪漫啊。 啊，对。 那这个追求女生， 您得有一点这个文化的层次啊。 说的太对了。 你 我忘了，我是中文系 啊。对呀、啊， 我的文笔肯定比脸值钱呀、啊。 这你算看明白了， 对不对啊？ 对， 我写情书啊， 哎， 我用情书来吸引他呀。 对， 对不对啊？ 这多浪漫！ 一晚上写了20000字的情书， 嚯， 叠起来这么厚，搁在信封里 啊， 偷偷的上午我就送到女生楼了。 哦， 我刚要往信箱里搁 啊， 我一想不成， 怎么 美女啊？ 啊， 收到情书太多了。 是， 我怎么能脱颖而出啊？ 那 他怎么能知道我这是情书啊？ 那怎么表示？ 我拿出笔来 啊， 在信封背面画了一串心。 哦，你还得画一支箭， 丘比特之箭， 穿心呐、啊！ 一箭穿心，穿过去、啊，我放在这邮箱里了 啊， 真管用。 是 上午放进去的，下午女生举着信找我来了。 你还有反馈了， 徐德亮 啊， 给我画一羊肉串什么意思？ 这也误会了， 看来啊 啊， 光讲究文采也不成， 那 得把浪漫和文采结合起来。 这个对， 对不对、啊？ 对呀、啊。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谁？ 王小波。 好啊， 他的媳妇儿叫李银河。 对， 当初王小波追李银河就是写情书，他把情书写在这个五线谱的纸上。 你瞧瞧，人家这个多浪漫， 每一个情书就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对呀、啊， 好不好？ 好啊， 我得学这个， 写在歌谱上， 把那没劲了。 那 学人家了， 那你 我写手指上， 写那上面， 手指好啊。 怎么 又洁白 啊， 又体贴，又干净，又柔软。 对对对，还能亲密接触呢。 我写手指上， 嗯， 我买了10卷手指， 哇， 都是最好的。 哦， 我不拿剪子绞， 那你 拿手蹬 这个吗？ 蹬得有长有短，这才有艺术性啊，这叫行为艺术，知道吗？ 嚯， 哎，有长有短，两边也不一边齐。 哦， 有点皱皱巴巴。 是， 而且我书法最好。 你写得好， 我拿书法给他写。 是， 我在上面写我爱你 啊， 写大字写小字， 嗯， 写篆书，写行书，写楷书，写隶书， 是， 写中国话，写外国话，写英文，写法文，写日文，这我全会 啊。是， 反正就是我爱你嘛。 对， 倒霉倒在这我这墨上面。 怎么着？ 我买的那墨汁啊有点差。 哦， 再蘸点水，它写出来它不是黑色， 那是 有点泛棕色的那。